爱上了寂寞，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熬过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看过几次爱凋谢，才甘心在孤独里冬眠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